遇上了，谁和谁来来回回，最终都失散了。谁和谁平平凡凡如月地度过了，谁和谁平平薄薄，最终竟失意了。天若迷惘的愿意，感到乐意，真正合意，创新上一个故事，所有故事不算故事。谁和谁平平庸庸是一亿打过了，我与你又喊又笑，记忆都丰富了。人和人如何才能无憾地愉快了，无邪地灿烂欢笑，坐在了望台中生天桥之中，展览秘闻，望是谁在偷偷接吻，又是谁脸上热吻，忽然转身找了别人，这些都可有问过神。 天天战战兢兢匆匆忙，谁来指指点点东东西西，应该哪里闯？沿途命运归于天空，看看星星怎么放？神明静静看看大地，凡人日夜怎样忙？ 沉沉然后又骂战了，谁和谁各有各道，最终竟相爱了。谁和谁危危乎乎然后又渡过了，谁和谁百战百胜，最终都休战了。期待着窥见望透一切，望透所有命运，看那段际遇够高分。坐在了望台中生天桥之中，展览秘闻，是谁在偷偷接吻？